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相传呢，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猜谜这种活动了，而后呢演变成灯谜。那这灯谜呢也有一个传说故事。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大家好，我是韩健。咱们接着说上半段没讲完那故事啊。说过这个笑面虎只认衣服不认人，王少呢就决定逗逗他。转眼间呢，春节已过，元宵将临，各家各户都忙着做花灯，王少呢也乐乐呵呵的忙了一天。到了元宵灯节的晚上啊，各家各户街头房前都挂上各式各样的花灯，这王少呢也打出一顶花灯上了街。只见这花灯啊扎的是又大又亮，更为特别的是这上头还提着一首诗。王少来到笑面虎门前头啊，把花灯挑得高高的，引得好多人前来观看。笑面虎呢正在门前的关灯，一见此景赶紧挤到花灯前，见这灯上啊提着四句诗，他认不全呢，念不通，赶紧让后边这个账房先生，你给我念念。账房先生摇头晃脑念起来了：头尖身细白如银，论秤没有半毫分，眼睛长到屁股上，光认衣裳不认人。嚯！笑面虎一听啊，直气得是面红耳赤，怒眼圆睁，哇哇乱叫：好小子啊，你这个穷鬼胆敢来骂老爷，来来来，来人呐，把他花灯给我抢喽。这王少啊赶紧挑起花灯，笑嘻嘻地说：老爷先别忙，怎见得这是骂您呢？啊，怎么见得是骂我呢？你看看那灯上怎么写的啊。这王少又高声朗读了一遍，小面虎更生气了：你听听，你听听啊，你这不是骂我，你是骂谁呢？王少啊没着急，仍然是笑嘻嘻地说：哦，老爷您是犯了猜忌了，我这四句诗啊是个谜，谜底呢是针，您想想是不是啊。这针头尖身细白如银，您要上秤腰腰没分量啊，论秤没有半毫分，眼睛长到屁股上，光认衣裳不认人，这针可不是认衣裳不认人吗？您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小面虎一想，可不是这么回事吗，气得是干瞪眼，没办法，转身狼狈的溜进院子里去了。周围的人看见了，只乐得是哈哈大笑。这事儿啊后来是越传越远，等第二年的灯节呢，不少人都把这个谜语写在花灯上，供观灯的人呢猜测取乐，所以呢就叫做灯谜。既然说到了灯谜了，咱们就来听一段传统相声吧，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打灯谜。 今天呢咱们跟在座的各位朋友做个游戏。 什么内容呢？ 说一回叫打灯谜。 哦，就是猜谜语。 行吧， 可以啊。那么咱们白猜吗？ 哪能白猜啊，稍微的挂一点赠品。 赠什么呢？ 一包香烟。 哦，10块钱。 对。 哦， 您说这个灯谜， 嗯， 我要是猜着了您就给我10块钱。 那没问题 啊。 那么你要猜不着呢？ 我拿你10块钱。 干脆我给你20块钱怎么样？ 也好 啊，也好啊，我也得给呀。 那怎么办呢？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那好，您说一个，我来猜。 哎 啊， 我说一个啊。 哎，您请。 我说一个4-6-8句的。 好啊。 嗯，说千里随身不恋家， 嗯， 不贪酒饭不贪茶， 嗯， 水火刀枪全不怕，日落西山不见他。 我以为什么呢？猜着了， 猜着了， 猜着了， 真聪明啊！ 哎，猜着了， 这是什么呀？ 骆驼， 骆驼， 骆驼。 这骆驼怎么千里随身不恋家呀？ 你看呐，人走1000里1万里，是不是？人得想家呀。 嗯， 哪有骆驼想家的？走到半路，骆驼不走了。 我得回家。 怎么？ 看我媳妇儿去 啊？骆驼回去瞧媳妇儿？ 没有吧？ 没有。 千里随身不恋家， 那不谈酒饭不谈茶呢？ 人走一千里一万里，人饿了得吃饭呢 啊！ 骆驼不吃饭。 哦， 骆驼有这个驼峰。 哦、因为骆驼是反畜位， 对， 它能倒轿， 对，不贪酒饭不贪茶， 有道理。那这个水火刀枪全不怕呢？ 谁啊？他这骆驼有点缺心眼儿。 哦，傻骆驼。 哎，对，傻骆驼。 这不行啊，日落西山不见他呢， 这就差点了。 什么叫差点啊？ 这差点， 这不行。您没猜着。 没猜着。 哎， 那您说这四句打一什么？ 我这是自然现象。 哦，打个自然现象。 人影。 人影。 对， 这人影怎么千里随身不恋家呀？ 这人影是跟着人走 啊， 人走出千里万里想家，这个人影不想家，千里随身不恋家。 来，这还是啊。不谈酒饭不谈茶， 人得吃得喝 啊， 这影呢就是比方他不真吃不真喝。 嗯，差不多是我的差不多。啊，水火刀枪全不怕， 人怕水火刀枪 啊， 这人影 不怕。 哎， 哦，日落西山不见他。 哎，赢你钱就赢在这句上了。 怎么？ 太阳一落了山了，这人影就看不见了，日落西山不见他。 哦，太阳一落山，人影就看不见了， 就没了。 月亮出来了。 啊，这电灯底下也不算。 这老头太矫情。 哦，不矫情，这叫自然现象，电灯不能算 啊。甭管怎么说，算您赢了。 干嘛算我赢了？ 算您赢了。 拿钱。 赢 十块钱，我一会儿就买烟去，楼底小卖部。 赢。这叫钱。 哎， 我问你，咱还说不说了？ 说呀。 还是的，我再说一个你猜，您要是猜着了给您20块钱。 猜不着呢？ 谁也不该谁的。 哦，往回捞。 怎么样？ 可以 啊。 要说还得说好。 当然了，我说这非常好啊。 嗯， 注意啊。 哎， 听着啊。 哎， 顾劲儿 说呀。 完了。 完了。他这叫省事，我这4-6-8句，他这一顾劲儿完了。 简单呢。 哎， 简单不费脑子。王 哥问他 啊， 你这孤筋儿打什么呀？ 吃物。 我说您哪位吃过孤筋儿啊？ 您呢甭问别人、问您自己，猜得着猜不着？ 这我猜不着了。 猜不着了。 认输了。 我可不该您钱了。 不该了。 那您 宣布一下， 孤筋儿 什么呀？ 贴饼子。 哎呀，好贵的贴饼子呀。我听听，这10块钱就没了，这我要吃到嘴里得多少钱呢？ 那就单算了。 那可不是。 你知道孤筋儿为什么是贴饼子吗？ 不知道。 行，我告诉你啊。你看呢，这是和一盆面，这是这砂锅，烧开了水，锅是热的，面是凉的，抓一把面团吧团吧，往锅帮上一拽，孤筋儿一个。 好，我这10块钱没了。 哎，怎么样？再说一个，你猜猜。 好， 孤筋儿。 说呀。 完了，这 您瞧吧，我这俩钱全输在孤筋儿上了。 我还告诉你，刚才那你猜不着，这你更猜不着。 那我更猜不着了。 认输了。听我告诉你，孤筋儿 什么呀？ 又贴一个 啊。又贴一个。好家伙，这玩意儿，你要和一盆面，咕叽咕叽没完，我得多少钱输啊？ 这怨谁呀？ 怨谁呀？怨你。 怨你呀。 怎么怨我呀？ 头一个咕叽是贴饼子，第二个咕叽还是贴饼子，您不敢猜，这不怨您吗？ 哦，我胆小了。 怎么样？ 你还敢说不敢说？ 你要敢猜，我就敢说。 哎，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你听着， 等会儿 啊， 这回10块钱不行了。 多少钱？ 咱们20了， 加一番 可以。 听着，孤筋儿 贴一饼子， 粘一卷子。 好。这倒好，给我换白面的了啊！ 你让各位朋友想一想啊，您都花20块钱了，怎么也来点细粮啊？ 这人还有良心呢、啊？ 怎么样，我这个 不怎么样，连刚才那孤筋您都白孤筋了，不能来回孤筋， 全不算了，全不算， 不行， 没关系，全不算不碍事。我再说一个。你猜怎么样啊？ 可以， 我说一回也不是4-6-8句的啊。咱不费那个事儿啊。 哎， 我说一个拢印扣字的谜语， 高级灯谜。 哎， 嗯 啊，说七个字， 哎， 一句话扣成一个字，你猜这是哪个字？ 好， 现在开始。 哎， 您注意听。 行。 小孩醒了要撒睡，七个字扣成一个字、你猜这是哪个字？ 好， 琢磨琢磨。 我研究研究， 动动脑子。 这小孩醒了要撒睡，这小孩都是跟妈妈睡啊。睡睡醒了，妈，我撒尿，来，我拔你。哎，这次是拔，没错。哎，不成，这我得问问他，这孩子今年多大了？这孩子今要一两岁，这能拔？这孩子今年十八了，这拔不动了，这。哎，先生 啊， 您这个小孩多大了？ 我们这孩子今年两周岁。 我猜中了， 什么字？ 是拔？ 不是拔？ 是拔 啊？不是拔，不是拔， 矫情。 哎，什么叫矫情？那根本就不是靶呀、 你也甭说不是靶，我也甭说是靶， 怎么办？ 这回咱们俩表演一回。 怎么表演？ 咱们演娘儿俩。 娘儿俩， 我演这小孩，你演我妈。 行， 晚上咱们睡觉。 哎， 睡着睡着，我一叫你，你一说靶你就输了。 我要一说靶就算输了。 对了， 那我要不说靶呢？ 那你赢了。 那咱们现在开始。 现在就睡觉。 睡觉了。 对对对， 我躺下。 哎，别别别别，咱就站着睡了。 哪有站着睡觉？ 因为咱这是立体艺术。 这还是立体艺术。开始睡觉。 睡觉睡觉。 你睡着了吗？ 睡着了。 睡着你说话。 我睡着你还问？ 那怎么办？ 不有你问的吗？等着我叫你。 哦，等着你叫我。 哎， 你说清楚了啊。再来啊。 妈。妈。这倒好，吃得饱睡得着。行， 怎么了？ 不是，你怎么那么困呢？ 你不知道你妈懒吗？ 你妈才懒呢。不是，你干嘛去了？你这么懒着？ 昨晚上那打一宿牌啊。 那不像话，那叫赌博。 那怎么了？ 答应。 哦，还得答应。 哎， 来。 您瞧我到了羊圈了。 你说怎么好？ 让你答应不能学羊叫了 啊。我得答应。 哎， 干嘛呀？ 我这一傻吗？你怎么这味儿啊？ 那你说应该怎么说呀？ 你是女同志，得细声细气的。 哦，细声细语，看着女人的表演。 对对对对， 你没说清楚了。 妈， 干嘛呀？ 我撒尿。 撒尿啊。尿吧。 尿吧。哎，我往哪儿尿啊？ 往床上尿 啊。啊，那全湿了。 你就妈给你晒 晒，明儿阴天。 妈给你烤啊。 那烤着了呢？ 妈给你做新的。 你哪那么缺钱呢？ 哎呦，你这孩子多大呀？ 两岁啊。 两岁你跟你妈犟嘴 啊？ 这面大了我还管得了你？你说我这不倒了霉了吗？我的妈 呀、哎！哎哎哎哎、让你哭着说靶， 难受的不是靶呀， 是靶吗？ 矫情。 妈， 干嘛呀？ 我撒尿。 撒尿啊？ 啊， 下地撒去。 啊， 下地撒。 不不不不， 这多好。 这孩子多大？ 两岁啊。 两岁能下地吗？ 往下出溜。 没听说过。 说靶？ 他不是靶。是靶吗？ 矫情啊。 妈， 干嘛呀？ 我撒尿。 撒尿啊。给你夜壶 啊。夜壶。 夜壶。 两岁小孩能使夜壶吗？ 小夜壶。 没听说过。说靶 不是靶呀。 不是靶。 就十块钱，当着这么多人，这么大岁数，寒碜不寒碜？ 谁寒碜？ 干嘛呀？ 我知道。 妈，干嘛呀？ 我撒尿。 这孩子刚尿完又尿。 我多的尿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天上冷嗖嗖，地下滚绣球，有馅儿的是包子，没馅儿的是窝头。欢迎大家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您听这顺口溜啊，是不是也跟猜谜语似的？今天咱们说的是猜谜语。这个谜语啊，因为它结构纤巧，寓意奇妙，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变化多端，所以呢，猜谜语的人呢， 既要具备丰富的知识，还得有思维推理判断的好习惯，再加上掌握一些基本的猜谜方法，才能做到迅速破谜，娱乐身心，启迪智慧。不然的话，这胡思乱想，既伤脑筋又索然无味。说到这儿啊，您得和小何一家学学，他们家猜谜语就挺有意思的。 佳佳、欢欢，我今儿啊听着一个特有意思的谜语，你们猜的啊，说是一到晚上不下来。 这有何难呀，我猜着了，这是鸟。 鸟怎么是一到晚上不下来啊？ 白天飞一天，晚上回窝了。 我要是开枪呢？ 不许虐待小动物。 得了，欢欢，你说的不对，我猜出来了，苍蝇。 嘿，真够恶心的，你怎么猜这个呀？为什么苍蝇是一到晚上不下来？ 你看呀，苍蝇白天到处飞，晚上呢就落屋顶上了。 那我拿扇子轰它，拿苍蝇拍拍死它。 没错，消灭四害。 哎，别打别打，我猜着了，臭虫。 现在哪儿还有臭虫？ 你爸就会弄点这老掉牙的谜语。他小时候啊，家里就有臭虫，白天臭虫在窝里趴着，一到晚上下去了。 别寒碜我了，哎，再说也不对呀，我说的是下不来。 我猜不着了， 认输了。 您快说吧。 告诉你啊，这是居盆居碗用的那个居子。 什么呀？什么叫居子？ 我说你爸说的都是老掉牙的谜语吧。这居子啊，现在可早就没有了，就是如果那瓷盆打破了，咱还得给它复原连接在一起呀、就得用这居子。儿子，现在咱生活好了，谁还用居子呀？再说了，这居子怎么一到晚上就不下了呢？ 你们看呢，它一到那茶碗上不就下不来了吗？ 哦，茶碗呢，咱猜早晚的晚，他说茶碗诚心扰人。欢欢，你说一好的。 好，我也说说碗吧。说我两只手拿两个碗同时掉地上，一个脆了，一个没脆，为什么？ 这谁不知道啊，跟我一样，左手劲儿大，右手劲儿小。 不对， 我知道我知道，你一脚门里呀、一脚门外，一碗脆在瓷砖上了，一碗呢摔在咱家木地板上了，没碎呀。 就是在厨房里，就是摔瓷砖上。 那怎么回事啊？ 那我可说了啊，碎的是瓷的，没碎的呀是搪瓷的。 您听听，这一家子都让欢欢给耍了，这孩子真是个鬼精灵。刚才咱们说了啊，相声作品当中也有很多猜谜语的传统段子，很多相声演员不断的修改创新，各有特色。下边呢，咱们就来欣赏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这段猜谜语的片段。 我说你猜的，您说。说北屋里有一头牛，把这牛牵出来，往南走了7里，一转身奔东走了3里，再一转身往西又走了4里，最后你说这牛尾巴冲哪边？ 北屋往南走，然后奔东，东往西， 猜着了，冲哪边？绕着牛尾巴冲东啊，冲东。 不对， 冲哪呢？ 冲下呀， 冲下 啊？ 怎么会冲下呢？ 当然了，那牛尾巴都是耷楞着的，你看哪牛尾巴都这么支着呀，对不对？没有，冲下。 这怨我，我没猜这牛尾巴，就猜这牛屁股了，这是。 对， 是乱了。 哎，你猜着吧。 哎，这样，听我这有一个好谜语， 好谜语， 你一定猜不着。 我使劲猜猜， 听这个，说孙悟空买鼻烟，打一个人名。 孙悟空买鼻烟，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人的名字， 谁呀？ 这就是你呀、 怎么是我呀、 吴月文呢？ 怎么呢？ 孙悟空买鼻烟 啊， 这不是猴耀文吗？这个文呢啊， 猴耀文呢，买鼻烟干嘛用啊？ 不闻的吗？ 哎，有意思，你猜不着，输了吧你今天。 我给你说一个，我给你说一个好的， 你说吧， 我看你猜得着猜不着啊。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家的事儿。 哦，你们家里的事儿， 哎，看你这个脑子反应怎么样了？ 您说说吧。 事情很简单，就是上个星期天， 我们家吃包饺子。 哦，吃水饺。 水饺。 嗯， 我们那爱人呢，在家里就和面。 准备呢。 对，和面。 嗯， 我呢就上朋友家去了。 哦， 在朋友家喝了很多酒。 哟， 就喝醉了。 这不好。 喝醉了就晃晃悠悠就回来了。 哦，走回来了。 当时我们那爱人一看，哎呦，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啊， 当时就生气了。 哟， 过了以后，啪， 怎么着？ 就打我一个耳光子。 哟，你爱人还打你呢？ 啊，我们家是常事儿。 哟，是啊。 你说他打完了我了，我这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儿？ 太简单了， 几个？ 五个呀， 是不是啪一个？ 不对， 几个？ 六个。 怎么会六个呀？ 我们那爱人六指儿。 这多一个。 你爱人六指儿，我哪知道啊？ 你老上我们家去，你没注意看吗？ 哦，我想起来了，我一到他们家做客呀，他爱人老揣着手袋。 别劝他，你这劝他，你猜不着就说猜不着。 哎，你还敢说吗？ 你还敢猜吗？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你要敢猜，我就敢说。 那你就说， 注意听啊。 嗯， 说有一天我们家吃包饺子， 哦， 我们那爱人在家里就和面， 嗯， 我在外边呢，喝完酒就回来了， 嗯， 喝多了。 嗯， 我妈人一看，哟，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是啊， 当时就生气了。 哦， 过来以后，啪，就给我一嘴巴子。你说我这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儿？ 猜到了， 几个？ 六个。 不对， 几个？ 五个。 怎么又五个了？ 这回换左手打的。 换。你这还带换手的呀？ 我们那爱人左右开弓全会。 哎呦。我说侯先生 啊， 就您这爱人左右开弓、 啊、 您在家这可够瘦的呀， 习惯就好了。 哈， 哎呀，不管怎么说，反正你是猜不着啊。 你还敢说吗？ 你还敢猜吗？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你要敢猜，我就敢说呀、 啊。你说， 你听那个 说 说，有一天我们家吃包饺子 又来了， 我们爱人在家就和面。 哦， 我在外边喝完酒就回来了。 嗯， 喝多了 是。 当时我妈人一看，要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嗯， 当时就生气了 啊。 过来以后，啪啪。一边一大嘴巴，你说我这脸上有几个手指头印？ 嘿，一边五个，一边六个，一共十一个。 不对， 几个？ 一个都没有。 怎么？ 我一低头，他没打着。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猜谜语》的片段。这猜谜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尤其是一些脑筋急转弯啊。刚才说了几个，再给您来一个。说有一位老人上了公交车，为什么没人让座？答案告诉您啊，因为啊车上有空位子。还有一个，用椰子和西瓜打头，哪个比较疼？告诉您吧，头比较疼。好了，今儿咱们的快乐合家欢也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小强，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满天的星星在闪烁，心中的暖火，为什么你不懂我的梦，只是勉强笑了，就像我们凭直觉走，找不到同一个出口，现在到心头要多久，还有没有以后，有时假装沉默是否有点难受，到底期待像什么，一眨眼又让心伤透，关于你们手牵手，还是关于你就是在我左右，下一秒却又让我猜不透。